我的天，怎么会爱上你一点点，可不止一点点，我想你时刻都在身边，一定不让你讨厌。突然那天你闯入了我的世界，让我忘了丢掉烫到手的香烟。你说我有一些看起来心不在焉，我知道那是不敢看你的眼。你说希望我能陪你环游世界，我说一切都是新的，就在明天。我喜欢你的素颜，也经得住考验。我的天，怎么会爱上你一点点，可不止一点点，我想你时刻都在身边，一定不让你讨厌。许个愿，再为你求个签，肩并肩一起慢慢的实现，和你每天一起睁开双眼，哪怕天天都吃泡面。也许一不小心伤害了你，我也经常怀疑我自己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哭泣。哦，我的天，怎么会爱上你一点点，可不止一点点，我想时刻都在你身边，一定不让你讨厌。许个愿，再为你求个签，肩并肩一起慢慢的实现，和你每天一起睁开双眼，哪怕天天都吃泡面，哪怕天天都吃泡面。